So more real in my heart, I'm not anymore on your line. Winding around the shower, you know that it's all my life. It's in my soul, I'm too old to show my mind. I'm too old to show my mind.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30公交车，请扶好坐好。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终点是北京王家园，全程30站，首发时间4点30分，末班车21点。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便是三河。4000年的历史，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今天的三河，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让世人瞩目，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轻偷走我的吻，谁在捉弄我的眼神？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沉醉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不想此刻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也许不用太认真。 说秘密，谁的生活在一起。我心若依，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星光人群，多少爱慕的眼睛。不远不近，正好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像在粉红色的地灯，温柔的燃烧在夜里。想轻轻偷走我的一步，谁猜测冷漠的眼神。谁想轻轻偷走我的一步，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一步，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一步，也许不用太认真。 Yeah.

Let's go.